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0集，真是找死。一头紫色发的人率先注意到秦闪，他叼着烟，恶声恶气地开口：“ 看什么看啊！” 脑子里一幕幕闪过。惨叫声，爆炸声，鲜血浸透大地。秦冉收回耳机，又将校服脱下扔到一边，抬头盯着被称为许哥的人，眸底一片冷沉的邪肆。许慎，你还记得我让你以后绕着我点吗？他往前一步，伸手直接抓住了许慎手中的匕首，鲜血直接顺着他的掌心流下，那群小青年被这一幕吓到了。本来骂骂咧咧的少年们此时安静下来，全都看着他。许慎被惊了一下，往后退了一步，盯着他的那张脸看，神色变深，脸上掠过一道狠厉与侵略。他松开匕首，比划着跆拳道的姿势。啪的一声，秦冉不急不缓地松开了手，匕首应声掉下，落在地上还晃了一下。他往后退了一步，拉开距离，侧转着身，一个回旋踢踢在许慎胸口，人被撂下。其他人反应过来，一拥而上。秦冉抬起另一只手按着一人的脑袋，脚同时飞踢在另一人肚子上。 秦冉， 许慎撑着地吐了一口血，想要爬却没有爬起来。不远处警笛声响起，秦冉捏着右手，穿好外套，站在许慎身边，低头拉链没拉，白色外套染了鲜红色的血。秦冉半蹲着踩着许慎的手，形状漂亮的眼睛微微眯起，伸出一根银白的手指，按着许慎的喉咙，拖着尾音，语气悦耳：“你怎么就不听话呢？”不远处，秦玉本来跟宁秦林晚一起走的，只是李爱荣要的资料他也还没有买，便让司机停在路口，他下来买书。司机先将宁秦二人送到不远处的酒店。秦玉看到这一幕，他愣了一下，也没有去书店，而是拿出手机给宁晴打了个电话。 妈， 秦宇看着警察的车停在不远处， 姐姐好像跟人打架了，去了公安局。 电话那头宁晴的脸色变了变，她往包厢门外走了一步，确定林婉林奇他们听不到了，才低声开口：“ 到底什么情况？” 秦宇也说不清，挺模糊地说了两句：“ 这件事你别跟你爸还有你小姑说，我先去一趟派出所。” 云城公安局分局，年轻的民警拿着笔跟本子坐在秦冉对面。 秦冉是吧？说吧，父母联系方式，还有为什么打人？ 秦冉往椅背靠了靠，右手捏着，还有血迹隐隐渗出来，全被他染在了校服上。他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灯光下眉眼挺好看，也没有看这个民警，只是低头把玩着自己左手的手指，翘着二郎腿，有些漫不经心的。看他不爽。派出所就在学校附近，民警什么样的刺头学生没有见过，看秦冉这样子就觉得他是惯犯。 看他不爽就把人打成那样，小姑娘你挺可以啊。 很快一张伤情鉴定的单子就出来了。民警一看，那叫许慎的被打得最严重，要住几天院了。他一拍桌子，对这种青少年他见得多了，可打了人还不知悔改的他还真没见过，冷笑一声，有些厌恶道：“ 哼，行，一中的是吧？我已经通知学校那边了，你这程度是要被拘留的，我等你家人来。” 外面有人敲门。 家里他们的家属来了。 李警官往外一走，正巧看到宁晴，一个女警正拿单子给她填着。看到李警官，宁晴捏了捏自己的包， 第一次来这种地方，他感到浑身不舒服。 李警官，我是秦冉的妈妈。 李警官看着宁晴冷笑道。 惯犯。 宁晴瞬间脸色就尴尬了，她有些僵硬，局促不安地开口。 李警官，他人在哪儿啊？ 李警官瞥他一眼，接过单子。 里面审问，你这是怎么做妈妈的？怎么教孩子的？ 被民警劈头盖脸的教育，宁晴陪着不是，一边僵硬着身体站在原地。警局的人几乎目光都在他身上，他有那么一瞬间都不想管这件事了。可是林婉还在云城，林家那么多人都知道他大女儿的存在，都等着看他热闹。他若不管，不到明天秦冉被关进警局的事情就要传遍林家。许慎因为受伤严重被送去了医院，民警在其他人那里录口供。其他几个少年把事情说得七七八八，只有潘明月没有说话。他一直把头埋在膝盖里，谁叫也不听，看起来比秦冉还要不配合。 你女儿还在里面，犟得很，不认错也不配合，她这样只能关看守所了。 李警官把单子往桌上一扔，宁晴脑子一懵。 李警官，让我进去劝劝她。 一个打扮得挺精明的老太太从大门口进来，一进来就嚎着嗓子。 谁？到底是谁打了我的孙子？我孙儿呢？他在哪儿？ 宁晴看到老太太就懵了。 徐奶奶。 她之前给秦冉找过一个小提琴老师，这徐奶奶正是那徐老师的妈妈。老太太着急自己的孙子，听到宁晴的声音，眯着眼睛看过来。好半晌才将人认出来。 徐奶奶，有事我们慢慢商量，你们要多少钱？ 宁晴低着头低声下气说道。脑子直接宕机了，坐牢？这会留下案底，绝对不行。 谁要你们的钱？ 老太太尖着嗓子又打电话给家里人。 你还看什么小提琴？你儿子都被人打到医院去了，你快给沈局打电话。 真是找死。校医室，陆兆颖又往门外看了看，摸着自己的耳钉。 秦小冉怎么还没来？ 程俊瞥了他一眼没说话，继续垂头翻着手中的医学书，骨节分明的手拿着笔垂着脑袋刷刷地写着。陆兆颖就撑着下巴看着他写。看你能忍到什么时候。五分钟后，程俊抬起头，笔往旁边一放，手中的书合上了。他拿出手机看了一眼，上面没有显示任何新消息，还是十几分钟前秦冉发的那条短信，只有四个字，有事请假。他后面问的一句话犹如石沉大海。程俊拧了拧眉，直到要开饭的时候，他才接到了来自学校的电话。他倏然起身，陆兆颖正拿着筷子，一愣，问道： 俊爷，你去哪儿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